攻读生命记第二十一章。如果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做产业的地方，发现有人被杀，暴尸原野，却不知道是谁杀了他，你的长老和官长应出来，从被杀者测量到四周各城，看哪一座城离被杀者最近。然后这城的长老应牵来一头尚未耕作尚未负轭的母牛犊，这城的长老应把母牛犊牵到尚未耕耘播种的地方，靠近长流的溪水旁，就在那溪水上砍断母牛犊的颈。累位的子孙司祭们应上前来，因为上主你的天主拣选了他们为侍奉自己，因上主之名颁赐降服，所以一切争论殴打的事都应凭他们的裁判来决断。那离被杀者最近城市的长老都应用溪水在被砍断颈项的母牛犊身上洗手，同时声明说，这血不是我们的手流的，我们的眼也没有看见。上主，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人民，不要让这流无辜血的罪债留在你以色列人民中间。这样，他们算是赎了流血的罪。你由你中间也除去了流无辜血的罪，因为你行了上主眼中视为正直的事。当你出征进攻你的敌人时，上主你的天主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获得了一些俘虏。你若在俘虏中看见了一个容貌美好的女人，对她爱恋不舍，愿娶她为妻，你可带他到你家中，叫他剃去头发，剪短指甲，脱去自己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中，哀悼他的父母一个月，然后你才能亲近他。你做他的丈夫，他做你的妻子。以后，如果你不喜欢他，应让他随意离去，绝不能将他卖钱，也不能以他为奴，因为你曾玷污了他。一人如有两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是长子却是他所恶的妻子生的。在他将自己的产业分给他的儿子的那一天，不能将爱妻的儿子视作长子，而废弃所恶妻子所生的长子，必须承认所恶妻子的儿子为长子，将所有的产业多分给他一份，因为他是自己壮年时的首生子，应获得长子的权利。人若有一个忤逆不孝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劝告，责罚他以后仍不听从，父母就该将他捉住，带到当地的城门前，见本城的长老，对本城的长老说，我们这个儿子忤逆不孝，不听我们的劝告，是个放荡的酒徒。本城的众人就应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由你中间铲除了这邪恶，每个以色列人听了必然害怕。若人犯了该死的罪，处死以后应将他悬在木杆上，但是不可让他的尸体在木杆上过夜，应在当天将他埋葬，因为凡被悬者是天主所咒骂的。你不可玷污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做产业的土地。